在我最初听到张震岳演唱的这首《爱的初体验》的时候，真是给我一种非常惊艳的感觉。因为这首歌呀，不论是从编曲还是歌词上来讲，都较之以往的歌曲非常的特别。唱出的呢，就是一个未满十八岁的小男生对于爱情的最初的那种体验。歌词呢，也非常的朴实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林志颖，《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》。我们听到的那首《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》这首歌呢，是林志颖年仅17岁的时候推出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。而这首主打歌呢，和当时非常红的《17岁的雨季》都成为了林志颖的成名歌曲。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较之前两首歌曲来说啊，要成熟很多，因为它讲的是在一段非常完整成熟的感情结束之后，我们应该有的一种态度。来听沙宝亮为离婚律师演唱的片尾曲《练习不爱了》。 写下了，心里头某些挂碍不分清空了，忽然不想纠结了，有点哀愁不过是相互作用了，忽然可以转弯了，于是普通的风景终于上演了，所以微笑的挥手，明星现实彼此最好的选择。若不爱了，如何定骄傲曾相爱过的脸孔，长距离适当的保留，释放未来的自梦。若不爱了，如何收拾好曾重叠过的生活，与其不舍过家人，从来的自由练习不爱了，忽然可以转弯了，于是普通的风景终于上演了，所以微笑的挥手，隐形现实彼此最好的选择。若不爱了，如何定骄傲曾相爱过的脸， 我们来换一种风格，来听2000版30集古装神话电视剧《西游记后传》的主题曲，是由三宝作词，刘欢演唱的《我欲成仙》。 我欲成仙，快乐齐天。 最终还是那些年，缠缠绵绵。 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呢，也是古装电视剧当中的，来自1995年郑少秋、杨丽菁主演的台湾古装武侠电视剧《香帅传奇》当中的片尾曲《新水调歌头》。 下长天，不问月是圆缺，梦里婵娟，心有难全，人已无眠。不负高处寒烟，今宵惜别，怎奈他日相见，爱也眷恋，恨又缠绵，人已疲倦。离离痴情尘缘，可是天，可是夜，相逢不改变，可是梦，可是路，都还没有变，歌舞升平灿烂中，是否有我的明天。几时天，几时夜，相逢又改变，几时梦，几时路，都已走到边，晓风残月依稀中，是否有你的从前。可是夜，相逢不改变，可是梦，可是路，都还没有变，歌舞升平灿烂中，是否有我的明天。几时天，几时夜，相逢又改变，几时梦，几时路，其中是否有你的从前。几时天，几时夜，相逢又改变，几时梦，几时路，都已走到边，晓风残月依稀中，是否有你的从前。 听众朋友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。在今天上半时段呢，我们依然来听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，它是由黄磊自导自演，而且还演唱了这部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《似水年华》。这部电视剧讲述了一对30多岁的男女在乌镇和台北之间发生的一段爱情故事。一首《似水年华》之后进入广告，广告之后我们下半时段见。 前曾有谁陪我走过的路，曾经有太多机会弥补，却还

朋友们，感谢您将调频依然锁定在 FM 九八六，收听乐听经典带来的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贾悦。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呢，我们听到的大多数的歌曲都来自于影视作品当中，而下半时段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来自于李谷一老师，是他的一首经典代表作品《相恋》。在今天节目下半时段呢，我们继续来延续这种怀旧的风格，来听一些相当经典、传唱度极高的歌。就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郑钧的《回到拉萨》，就是这样的一首歌。 回到拉萨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《回到拉萨》是由郑钧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。我觉得这首歌当中啊，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到的一个词就是“回到”。也许您从来没有去到过拉萨，但是呢，一来到那儿，看到了恢宏的布达拉宫，看到了咆哮又纯净的雅鲁藏布江和巍峨的雪山、美丽的雪莲花，就会感到有一种心灵被洗礼的感觉，像是回到了自己精神的家园。我想这也是郑钧当时来到拉萨的时候呢，会给他的一种非常强烈的这种感觉，因此才创作了这样的一首经典作品。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呀，也是相当的经典，它应该算是一首经典的爱情歌曲了，叫做《牵手》，是歌手苏芮在1993年还在飞碟唱片的时期呢推出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，也是苏芮一首红遍了大江南北的歌。我想这首歌呀，可以用几个形容词来概括，那就是平淡、从容、隽永、深情。 梦着你的梦，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，幸福着你的幸福，因为路过你的路，因为哭过你的苦，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，追逐着你 刚才的那首《牵手》，不知道您有没有跟着他一起哼唱呢？接下来的这首歌啊，也会让您有着想跟他一起哼唱这样的一种冲动。它呢是由陈小霞作曲、林夕填词的那首《十年》，经由陈奕迅的独特的演绎，受到了很多的歌迷的喜爱，有着很高的传唱度，是 KTV 点唱次数最多的歌曲之一，也是香港伤感情歌当中的经典曲目。马上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《十年》。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，我不会发现我难受，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。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，牵牵手就像旅游，成千上万个门口，总有一个人要先走。怀抱既然不能逗留，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。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。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问候，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。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，不能逗留，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。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。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问候，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。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，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，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，也为别人而流。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记得在90年代初的时候，当时刚刚盛行卡拉 OK 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盛行的，叫做《潇洒走一回》，来自于歌手叶倩文。这首歌啊节奏轻快，但是就在这样的一种现代化的韵律当中啊，又融入了一些中国传统的古典的音乐元素，有了一种古装剧那样的一种效果，非常的特别。而且这个歌词呢，也体现出了一种朴素的人生哲理，传唱度极高，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当时歌手叶倩文的另一个代名词了。 Thank you.